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呢，是一段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啊演唱的京韵大鼓作品《卧薪尝胆》。 有夫人和范蠡跟在后边见月忙，无声无差，风尘满面，他的心如憔悴，不像当年来 千斤的重担 由我们来承担。范蠡说，由此看来，人心不俗，一个个义愤填胸，气壮河山。只要是军民同心，共谋国事，哎呀，大王啊，准能够转我为强，转美为干。越王听罢，不住的将头点，又是喜，又是羞惭。喜得是军民人疼，忠心耿耿；羞得是愧对黎民，何不管我为有刻骨铭心，牢牢谨记这惨痛的耻辱，一定要鞭策自己，心无设计。十月国府牢门安静，这夜不再受平安。那越王说罢，随同众人进了都城，告庙临朝，小鱼过关，吾辈文修双管齐下，有文忠和范蠡二人来担。满朝的文武百官齐声说：“臣等遵旨。”那越王眼望群臣，忙把话言：“有何高见？直言无隐。”叫寡人做指南。范蠡说：“战败越国，千疮百孔，望大王以身作则，何苦当先？”文仲说：“必须要10年生聚，10年教训。常言道，多难兴邦，要谨记在心间。”越王说：“二卿所奏，顿开茅塞，看得远，见得宽，可算得。”沉住，发人梦醒，我要立行在今天。越王心嫉妒，急忙把纸传，柴草和苦打 心里看。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耳眠，有事从不 转星夜雨数天，